0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在地面高气压的影响之下，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气温回升，大气透明度很好，是冬日里难得的适宜出行的好天气。由于户外的气温整体较低且风干物燥，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今天下午晴，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最大相对湿度50%。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南风二级，气温一到零下一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Deep within each heart, there lies a magic spark.That lights the fire of our imagination. And since the dawn of man, the strength of just I can has brought together people of all nations. There's nothing ordinary in the living of each day. There's a special part.Of us will play. Feel the flame forever burn, teaching lessons we must learn to bring us closer to the power of the dream. As the world gives us its best to stand apart.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2月13号星期四的11:33:3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中午好，我是周准。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绪回到了1996年，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年哈。老说就老百姓坊间说，只要是但凡开过奥运会的城市，它的房价一定会嗖往上涨。刚刚跟我们的嘉宾呢，一个非常开朗的姑娘聊天的时候呢，她并没有把这个房价当做我们话题的主要聊天的内容，而是聊到了她幸福的感觉，在这个城市居住生活体会到的惬意。今天我们要去美国。提到美国，大家想到纽约、洛杉矶、迈阿密等等这些地方。我们今天要说亚特兰大，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是我们的好朋友大耳朵赵子彤，欢迎。 大家好。 嗯，赵子彤，90后还是90后吧？ 九零后，9月的。 对，我觉得90后新的一片天地，在外国工作、生活的感觉。有没有一些直观的部分跟我们反映说，比如说我是你的朋友，现在是以前不认识啊，打电话是子彤，我要去亚特兰大玩， 只有七天的时间，你有没有说有一个自己说我给你来个行程安排，你有会这样的？ 会啊 会啊，对不对？ 会啊，我以前住在纽约州的奥尔巴尼，纽约州的首府、 嗯、 我在那边有几个小伙伴，然后之后我搬到亚特兰大以后、 嗯、 我天天跟他们说来来来来，之后我玩，住我家，我给你安排好，跟我一起玩，我开车带着你。 真的吗？ 真的真的。后来他们有一个人来了，因为那个人他正好是春假，他有时间放假，跟他男朋友一起来了、 啊、 我还有个俄亥俄的小伙伴，我也把他忽悠、 啊、 不是忽悠，因为真的好 真的好、啊、 真的很好，就是把他劝过来了。因为他们我觉得就是因为亚特兰大在乔治亚嘛、 嗯、 乔治亚这个东南方州，大家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就对他南方这个城市可能还有一点偏见或者不理解、 嗯嗯、 都觉得没什么好玩的、 嗯、 但是后来我叫他们来了以后，他们之前都不想来，来了以后都不想走，现在他们纷纷在那边找工作呢、 嗯、 我那个俄亥俄的小伙伴要去乔治亚大学看看有没有教职工作。 是的，其实从我们的赵子彤描述的过程当中、嗯、亚特兰大这座城市给了他带来的非常多新鲜的生命体验哈，有爱人，有自己的生活，有还有朋友，还有猫，还有你的猫咪生活、 嗯、 那其实作为一个旅行者的话，我们要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赵子彤如何带着周准道道还有所有喜欢旅行的听友在美国的亚特兰大感受天空，感受猫咪，感受不一样的风土和人情。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 新鲜资讯。 首先呢，来关注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哈。现在呢，文化和旅游部提醒了游客，冰雪旅游时要注意安全。为什么要提醒这个呢？因为随着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临近，冰雪旅游持续在升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冰雪旅游的队伍当中。文化和旅游部于是又提醒广大旅客，冰雪旅游应该量力而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觉得这个提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是的， 首先呢， 嗯， 我们要增强安全意识， 嗯， 要提前了解冰雪旅游的项目，你看对气候啊、身体状况等等要做出评估、 嗯、 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和急救常识，而且要选择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旅行社和冰雪旅游场所，那到达目的地尽早阅读游客须知。 另外呢，要注意危险区域的警示，远离不牢固的冰面、冰雕、雪塑，还有避免发生坠落、跌倒等安全事故。 嗯，第二呢，要做好身体各部位的防护哈，选择防风保暖性比较好的衣物，比如说羽绒服、高领的毛衣、棉袄和保暖内衣及围巾等等，和轻巧保暖的防滑鞋子，佩戴手套、耳罩，尽量减少皮肤裸露在冰冷的空气当中，备好太阳镜，因为以防雪照耀你的眼睛哈，雪盲、 嗯、对， 防止雪地反射，而且必要的准备防冻伤和其他常用的药品，避免久站不动，勤用手掌摩擦面部和五官，防止冻伤。听上去还是挺危险的，但是大家如果注意的话、 嗯、 应该不会有大概的侵扰哈。 是的， 而且要调整饮食，及时补充人体的热量啊。 是的是的，反正还有就是采取有效的防滑措施、 嗯、 以及运动要量力而行、 嗯、 还有就是文明出游，理性维权。 是的、 嗯、 其实我们说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呢、 嗯、 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感觉哈，冰雪是最主要的主题方面了。说到冰雪呢，我们要关注道道那边方面的消息了哈。 长春， 吉林啊，吉林长春新添了一座音乐公园。 哎，这个音乐公园是什么呢？ 就是一进， 是音乐喷泉呢？ 一进那个赶歌吹风吹满地，那个感觉会扑面而来吗？ 这个还是非常有地域特色的音乐公园啊。 怎么回事呢？了解一下啊。 对，长春这两年是陆续建了很多座公园了、 啊、 像北湖公园、南溪湿地公园，还有水文化生态园、奥林匹克公园等等等等， 挺多了。 哎，这不又来了一个音乐公园清水音公园、 哦、 正式与大家见面了。 清水音公园，哎，在那个长春这个样一个地方、 嗯、 如果有一个音乐公园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形式？我想象一下哈，就是 那不是应该被大妈站上跳广场舞吗？ 像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会在那里面感受美丽的音乐公园的这种新的感受哈。现在这个清水音公园位于长春市南部新城丙50路以南、丙51路以北、丙76路以西，这个位置还挺漂亮的哈。 是、 嗯、靠近长春市谢家沟、 啊、 规划总面积11.02公顷。 哇，这个够大呀。 陆地面积8.68公顷，水面面积达到2.34公顷、 嗯、 这座公园是长春首座音乐文化主 题公园。 嗯， 据说哈，从天空上往下看呢，造型就像一把小提琴躺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 哦，好棒好棒啊！对，公园呢分为城市芳菲景区、 芳菲景区、 灵动亲水景区、风和日丽景区、芦笛水影景区，还有水岸森林景区、休闲湖畔景区、六大功能区。 厉害的。 对，不过现在呢还没有完全建好。 嗯， 为了凸显音乐文化主题，公园的地上、草坪上随处可见音符和乐谱， 对，跟他们的主题是非常吻合的哈。 嗯嗯， 而且因为很多小朋友会来到这里玩哈。 嗯嗯， 在公园的西南部还开辟了一个小型的儿童游乐场所，设置的像沙坑、儿童游乐等设施。 哦， 为了快一点把公园建好，冬天东北很冷的， 哦， 这里的工程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辛苦了，辛苦了， 辛苦了那些这个叔叔阿姨哈。 嗯， 相信它一定是长春啊最具有艺术气息的一个地方之一了。 是的，是的，是的。 啊，希望各位去感受啊。 对，希望它快快都可以建好啊。 是，第三条呢是到达去过的地方哈。 嗯， 现在有一个事情告诉各位说，在海南哈，嗯，滞留海南的369位俄罗斯游客已获助乘机回国。为什么？ 哎，为什么 呢？ 对，为什么他会滞留呢？ 为什么？ 因俄罗斯组团社和航空公司债务纠纷 啊， 导致滞留在海南的369名俄罗斯游客。 嗯， 11日中午，在海南省有关部门以及三亚市委市政府的协调下、帮助下，终于乘飞机返回了。 嗯， 那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了近1500名俄罗斯游客滞留海南岛的消息。哦，记者从海南省旅游部门了解到，实际情况呢是1100多名俄罗斯游客属于正常在海南继续旅游。 嗯， 那存在滞留问题的俄罗斯游客只有来自喀山的369名游客。 OK 了，三亚市委市政府获悉之后呢，为了让滞留的游客呢尽量回国，积极作为啊主动介入，与俄罗斯国家旅游署共同努力，协调的敦促俄罗斯组团社和承运航空公司履行相应的责任。 嗯， 11号中午呢，滞留游客已经乘坐伊尔航空飞机离开了海口回国了，大家不用担心哈。 是的， 也是我们的办事能力和沟通的这样一个效率是蛮高的啊。 对的，对的。 嗯，说到退税的政策，来关注广西方面的一个事情，广西怎么了？ 广西落地境外游客离境退税政策来了。 我们要告诉各位哈， 对， 嗯， 继建设边境旅游的试验区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推动入境旅游的经济。那自2018年的12月11日起，那也就是昨天前天啊， 是的， 是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将正式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现在是已经实施两天了， 开始两天了哈。 对， 上述离境退税政策将先以南宁、桂林和防城港啊，防城港竟然是一个城市， 啊，对， 防城港3市为试点哈。 嗯， 今后将再视情况扩大到广西其他的地区啊。 嗯， 3个试点城市当中的征集的首批33户的退税商店， 嗯， 退税商品种类包括像服装、鞋帽、化妆品、首饰、钟表、电器、文具、体育用品等21个大类，很多。 哇，这么多呢。 啊，那买就行了啊。 对 啊， 那根据规定呢，可以享受离境退税的群体应为我国境内连续居住不超过183天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 嗯， 而境外旅客申请退税应当满足4个条件。 哦， 即同一旅客同一日在同一退税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金额达到500元人民币，那退税物品尚未启用或者消费，离境日距退税物品购买日不超过90天， 嗯， 所购退税物品由境外旅客本人携带或随行托运出境， 是有一些条件的。 对，是有一些条件的。 另外呢，退税物品的退税率为11%，退税金额为发票销售金额呢乘退税率。 嗯， 退税的币种是我们的人民币。退税的方式包括现金退税、银行转账退税2种。 哦， 退税金额不超过10000块人民币的朋友可以选择自行退税的方式。 嗯， 退税金额超过10000块的可以银行转账的方式退税哈。不单单广西，像我国海南省也是有退税的方式。 嗯，对，海南早就离境退税了嘛。 是的。嗯，其实我们每次正在听我们节目朋友，很多开车的朋友， 嗯， 像私家车的车主、出租车的师傅，他们会关注个红绿灯的问题。 是啊， 这很重要，是吧？ 你说这个红绿灯它长时间不变是怎么回事呢？ 对，就我们 是的， 我特别是建华南路这块有一个红绿灯， 啊，对， 基本是5到8分钟一次啊，非常的慢啊。 简直了。嗯， 我们现在关注德国方面，德国有一个小镇用猫王做红绿灯。 哎，打引号的猫王是我们熟悉的猫王吗？还是一只猫呢？ 应该是那个流络腮胡的普雷斯利先生。 哇， 应该是他。 好的， 啊，看看他。啊， 德国一个名为弗里德伯格的小镇，因为红绿灯火了， 火了 啊！他还真的是 真的 为了纪念美国著名歌手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是的， 对，当地政府将3个红绿灯上的小人做成了猫王的经典形象。 猫王一般有歌嘛， 不同的风格嘛，热情的，有热情的，有比较平静的，有比较通行的那种啊， 是的， 三种不同的风格。当红绿灯变红的时候，会显示猫王的图标拿着麦克风站立的样子。而当其变绿的时候怎么样？ 哦，则会看到猫王的臀部晃动着，用脚尖做着它的标志性动作。还真的是，这个是很动感的呢。 是的，当地居民这样对记者说：“说猫王在这里的拥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哦，真的吗？ 他在这里被敬仰和赞赏。猫王在德国被敬仰赞赏，还挺让人觉得，因为在美国还是可以理解的。 看来他是跟这个小镇有什么渊源啊？ 是的。 反正德国的小镇一向都是在制定交通信号灯上有着特殊的传统。通常呢是为了纪念某位著名的居民而特制，例如德国的波恩市就用贝多芬来做信号灯上的角色。 漂亮。 对，而西部的特里尔市则是使用留着胡子的哲学家形象来庆祝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其实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哈。 对，其实谁能想到这么小的一个细节？ 如果就是外地的朋友开始一看红绿灯，哎呦，猫王，走啊！好， 我想多看两眼。 多看两眼。时间来到11:45:47，时间刚刚好，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来宾，大耳朵赵子彤啊，隆重登场。 好的。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Just don't think I can. Cause I still feel like your man. Still feel like your man. 就是每次听到这种节奏节律律动的音乐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的跟这个节奏一起摇摆自己的身体，然后想象一个非常漂亮的场景和迷人的景色以及复杂的剧情，简简单单的美好啊，就是来到这种情绪当中 复杂的剧情， 这个复杂的剧情， 还简简单单的美好。 对，这歌里头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哈。如果你，我觉得子彤应该能听得明白这首歌的意义啊。他是学音波的，是不是子彤？ 啊，好棒啊，好棒啊，厉害，学霸级的 音波。哎，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到底是因为都是主持人嘛，他是。 我是学播音的， 对，音波和播音器它有什么区别？招生 人家英语很好， 没有，人家肺活量更好，人家气足，我们都不练这个。 哎，你们就你比如在一个学校当中，这两个系的朋友会有沟通交流吗？音波和中波。 有啊有，还好还联姻吧，不知道最后成没成吧。 对对对，基本上其实还是很那什么的，但是英波肯定比我们要更占优势，因为人家英语很好。 对啊， 所以像做个同声传译啊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是啊，人家可以去国外那随便交 流。我跟你说，就是啊，我们这需要一个什么什么主持人，要求双语，那肯定是英波的就会更占优势啊。 对，是的，是的。 不过同声传译也真是 好难啊， 好难啊。 我以前 有一个同声传译的嘉宾，他的头发都白了，他挺年轻的，大概40-50岁，他头发都白。 就是因为这个 80后的白发。书记那个形象吗？ 我认为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也可能跟个人体质有关系， 高度紧张， 对，高度紧张不睡觉。 对，而且同声传译一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而且传译的内容也比较特殊的话，就更紧张了。 对啊，再加上那边再有点方言，你说他再一反应就过去了。 印度方面 害怕，害怕。 今天我们要跟着赵彤去他的现在居住的城市亚特兰大。你看一提说他亚特兰大的时候，他的脸上的表情都特别的幸福， 牙套都要笑掉了。 你看、 啊、在亚特兰大待了几年？ 要到今年12月的话是一年整。那 是现在你是中途回来然后还要回去是吗？ 对，我还要回去。尤其现在冬天的时候我非常想回去，亚特兰大的气候很好。 说什么样的感觉呢？边儿边 在那边什么气候？亚特兰大比如说咱们现在零下，咱们现在是多少零下？ 零下7度， 零下7度。亚特兰大大概我刚才查了一下，亚特兰大现在是最低是零下1度，最高4度嘛。它其实整个冬天也低不过零下1度，零下2度。 那比较舒服。 对，那还是挺舒服的这个地方。 对。 然后夏天的时候高也高不过31度吧。 哦。 就 但是也是个一年四季比较明 分明四季 分明的， 要不然说亚特兰大好，为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之前住在纽约州，我的天住在纽约州，当时我记得有一次下大雪，把车埋的就剩一个车顶，然后后来我们去铲雪，最后铲子也不够，我拿了一个烤蛋糕的盆，然后挖了两个小时才把车挖出来，挖的满身都是汗，但是就是外头又很冷。 嗯， 哦，我的天哪， 纽约很冷的， 对，纽约还是很就是会下很大的雪哈。 对， 但亚特兰大就不会。 亚特兰大什么是雪？哦，也是有一层小小的。 对， 薄薄的一层， 他们会觉得很浪漫。 南方这属于南方， 那它也会像南方固有的湿冷吗？会有这样的吗？ 对，我觉得大家总觉得亚特兰大湿，可是我怎么没觉得湿呢？ 嗯，你没有觉得 湿吗？你是北方人 吗？ 还是南方？ 我是北方人。 北方 人哦，那 但我印象里，我去南方旅游的时候，都是头发洗完了一天干不了呢，怎么？ 啊，对呀，对呀，对呀，嗯。 可是在亚特兰大，我们也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是觉得亚特兰大没有这么湿，但是 就还是气候不一样，因为咱们还是季风性气候，他们那儿就不是了。 虫子倒是不少， 是吗？ 我在公寓里打死过一个 蟑螂吗？啊， 蟑螂都不是什么的，蟑螂现在还有什么红色的、灰色的？ 是吗？就这么大个会飞那个？ 小还是小， 还是小的啊， 红的。 哦， 可能人家不叫蟑螂，我只是就是认为它是 小强， 不是蟑螂。 反正是说到亚特兰大的时候呢，大耳朵是没有停歇的感觉哈。 是， 要如果是去玩的话，给我们听一下，比如说我们到和我们听友就要去亚特兰大，飞机要飞多长时间，要不要直飞转飞，给我们说说看呗，有没有？ 亚特兰大是一个城市吗？还是 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哈， 对，一个城市，我觉得。要是想不那么辛苦的话，直飞上海，直飞 上海，直飞亚特兰大。 对，如果是觉得想省一点钱，然后时间上也无所谓的话，可以转个几小时的飞机。直飞我确实不知道飞多久，因为我每次都是转机 的。 我转机这次回来，其实转机的时间并不长，大概也就等了半个小时。 哦，那很 飞回来是16个小时，其实 也蛮远。 长途。 对，还行， 也还好，也还好， 16个小时， 因为你中间还有一个转机的这个时间， 是的， 有一个转机的时间。 那说到亚特兰大的衣食住行娱购，有哪些方面最吸引和让我们的赵子聪先想要表达的欲望比较强烈？ 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哎呦，这个厉害 了。 我觉得这个 为什么呢？ 这个 原产地是吗？ 这个秘方研究出来之后，全世界的朋友都非常的渴望一个感觉，就是夏天的时候，冰冻的可乐，不是冰冻，就是 冰镇 的可乐，跟那个到嘴里咽下去那一瞬间的感觉，对，我很神奇。吃火锅的时候也要喝一点哈。 吃什么都喝，吃什么不喝呢？ 你为什么说 吃火锅的时候不是喝某某吉吗？ 你为什么说可口可乐？是因为那边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是吗？ 对，那是可口可乐的总部，就在亚特兰大。 总部。 对，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叫可口可乐世界吧，我就自己这么翻译的。可口可乐世界，它叫做 World of Coca-Cola。 呀， 天哪！里面真的是，为什么不去呢？一定要去，真的是太好了。 是吗？ 它到底怎么好呢？它是从它的发展史什么的，第一瓶可口可乐 周边都有。 对对，都有。 哇！ 首先进去，它大概就是你要去排队的话， 啊， 其实人也不多，因为它进去要给你讲解，所以它分波进嘛。一开始排队的时候，它就给你提供冰镇可乐，你就可以随便 啊品尝。 那四种有绿色的那个，我不记得叫什么，是叫 Life 吗？还有什么？还有是 Zero 代 言，就是普通的可口可乐。 是。 我每次都去那儿喝好几瓶，真的是不太好意 思。是免费的，是不是？ 免费的，免费的。 哦，是免费的， 免费提供的，就是让你在那儿等嘛，就让你不那么焦躁。 跟国内的口感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那就 OK 了。 一样， 那我们就 OK 啊。 可口可乐还是全球都一样的， 不错不错哈。 但是呢，一会儿再说。 但是呢，我去过青岛，青岛有青岛啤酒的这样一个体验馆。 嗯， 从它第一罐啤酒到现在世界品牌嘛，也非常好，有好好有趣。 但是你比如说，其实我个人感觉哈尔滨啤酒，我在其他的地方很少喝到哈尔滨啤酒。但是有呢，也跟哈尔滨本地的啤酒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看， 对， 嗯， 哎，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可能 是不一样的。 出来， 但是， 说不定就是我不太敏感，就只要你给我喝上带气儿的冷的就可以了。 哦，看来你很喜欢喝这种， 是 就是碳酸饮料， 不应该，但是是的，是的， 嗯。 但是可口可乐这个总公司，你在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环节吧，比如说有 4D 电影啊，然后有跟北极熊合照啊，它那个吉祥物 啊， 走到最后你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区域专门品尝区，它有108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口味的可口可乐公司出的饮料，比如说非洲的，它也不是它就5个州，就非洲、亚非、欧、南北美， 嗯， 亚非、欧、南北美，欧洲还有一个 欧洲， 对，5个州的可乐，我也不是可乐，就是所有的饮料，我个人认为还是亚洲的好喝一点，口味稍微清淡一点，欧洲的也还行，最甜的就是在非洲 哦， 它是按地理位置给你放的一个大那种大柱子，然后大概一个柱子能待10几个人吧，你就拿一个小杯子去那儿，想喝什么你接什么， 嗯嗯嗯， 其实喝10杯就10小杯就不行了。 了，太甜了， 是的， 真的是太甜了。 但是很激动，那是我最喜欢的环节， 最喜欢的环节。 对，一次次去。 对，我觉得就是好多饮料它都有这种，就是那时候我在国外发现了红牛，还有绿牛，还有蓝牛，对，真的是。然后 黄牛， 对，还有黄牛，它是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我就拿了一个绿牛，我说这个绿牛是什么呢？我说是不是只是绿罐呢？但是不是。它是青苹果味儿的， 是， 对， 不同的颜色带不同味道， 已经完全没有红牛的味道了。 嗯，对， 那周边是有什么？就因为，比如说都有一些体验店啊，买东西啊。一般如果比如说听众或者是旅行者到达可口可乐总部玩的话，多长时间可以玩的比较尽兴呢？ 哦，天哪，我觉得 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我觉得你要是玩个不怕累的话，3个小时可能都 这里面待三个小时 都能待，因为它有不同的馆，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模拟的流水线 啊，怎么做怎么出 到最后，还有就是它可口可乐的演化史，它那个秘密配方这么多年是怎么演化过来的， 秘密配方厉害， 是互动的，比如说那有 哎秘密配方， 大哥等会儿啊，大哥，我是这个节目组最老的一个人啊，这个方子是很重要的， 是 火锅店呀什么，这个方子都是祖传的。 我们要是有了这个方子，是不是就可以自己配了呢？ 刚刚你说那个方子，他会展示给各位还是什么呀？那个方子 没有，他就展示说这有一个大的那个 桶， 一个大的桶，说你其实也不是藏在里面，是给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他带你一步一步走过来，比如说他有抽屉，你可以打开，就是当年研制者，他里面还有他的手稿啊什么的，还有那种神秘的小瓶子，他弄那种玻璃，就你从这边看吧，好像能看见，你从那边看我又看不见了，就那神神秘秘的那种感觉， 就很神秘就对了。 还是很不错的哈， 是的。上半段呢，我们以一个可口可乐我们非常知道的品牌以及非常好的生活方式打开 了亚特兰大。 对，下半段呢，我们的赵子彤大耳朵还会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分享。大家一定不要走开，如果您最近或者将来要去亚特兰大的话，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星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失，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周六周日的天气。周六12月15号，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5度。周日是12月16号，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7度，最低气温-5度。告诉各位，在周六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太好，霾有所发展。周日冷空气南下，带来3到4级北风，扩散条件转好，比较适宜各位在周日安排出行计划。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各位的收听。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美国那么大，每年都有很多的朋友造访美国这个国家哈。 嗯， 我跟道儿呢没去过， 没去过， 所以呢每次有嘉宾来到说美国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聚精会神听每一位嘉宾的分享。 是的，看美国到底是不同的地方有什么风情啊， 到底怎么吸引我们。今天我们邀请到是大耳朵赵子彤，欢迎 欢迎。 Hey， 我们说呢，他现在正在亚特兰大感受阳光美好的假日风情。他天天在那边，就是 因为他在亚特兰大生活嘛， 生活嘛， 是不是还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可口可乐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多少年品牌的魅力哈，多少年了？ 125年吧， 125年的百年老牌，哇，厉害的哈， 百年老牌啊， 百年老牌。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的部分？ 在亚特兰 水族馆， 水 族馆， 海洋世界。 我一般都是先安利别人去亚特兰大的那个可口可乐公司， 可先去 水族馆，因为他俩就正对面，中间就 那挺好一天嘛， 啊，棒啊， 去呢是不是非常方便？一般都是，然后再去一个 CNN， 因为就过一个奥林匹克公园， 哦，CNN， 哇 ，CNN 居然在亚特兰大， 嗯， 我的天哪！ 你们学新闻的，播报啥的， 对，学新闻的那简直 对吧？ 得去 CNN 看看， 是不是？嗯， 带着真空摄像机，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 连咖啡都不让带进去，还扔了一杯。 哦，这三个景点一天可以吗？你觉得？ 可以，一天。我认为就是水族馆，可口可乐，再加一个 CNN 差不多 一天 了，要不然脚就真的也断 了，对吧？一天， 尤其水族馆和可口可乐，时间太长了， 是吧？ 是吗？ 细转的话，时间长 啊，水族馆去过好多个哈，亚特兰大这个水族馆有没有它 有特有的部分的表达。 他说是一个最大的内陆水族馆。 哦，内陆水族馆。 当时去的时候，我觉得，哎，我怎么觉得我在北京去的海洋馆也是这个感觉？是因为我后来几次去的时候。我前几次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有一个三层，我当时最后一次去的，对，这前两层还有一个三层，三层大概是科教的那么一个平台，就可以让孩子感受，比如说你摁这个，这种动物在叫，然后你从上头可以看到缸底的那些鱼嘛。 嗯， 我觉得这个海洋馆它是它这个海洋馆里面大概有几种动物，看1、2、3、4、5种动物的见面会， 见面会， 见面会， 见面会就是有企鹅、白鲸、海獭、海狮还有海豚，我只见过三个，其中三个人。不是三个人，他们三种动物，然后白鲸和海狮只是看了，但是没有见面会。那个小海獭的见面会真的很可爱，他的饲养员就会把它从里面请出来，然后在地上一路放肉，他就拿手捧着那样吃，那个小孩一样， 抱着吗？不是那种海獭，黑的 水 里那种， 是那个， 对， 就是手拉着手， 仰泳嘛，是吧？ 对，然后抱着吃完了以后，他下水就去游去，他吃起来真是太可爱了。还有海豚，不是海豚，企鹅，企鹅，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是在一层拉了一个展台，然后领着。海豚，不是，我怎么老说海豚？企鹅 ， 说三遍，企鹅，领着企鹅出来，然后企鹅跟在他们脚底下走路，然后还有一个跟企鹅互动的区域，就是说你可以从一个隧道爬进去，然后它在那个企鹅的大台子里面，哎，你可以露出一个脑袋，周围也是有塑料保护你的，然后你就。这么近距离看企鹅，旁边就是梳毛。 哦，这个互动性方式不像我们那种感觉哈，但是有设计的。 对， 小朋友一定很喜欢。 小朋友喜欢，而且小朋友适合，因为他的隧道，你大人爬进去，再蹲着在里面走，在里面再排一个队， 就很累， 累的。 对， 那小孩就无所谓。 嗯， 是的，小朋友这是专为小朋友设计的，应该是， 可能就是亲子互动区吧，有那。 对， 还有海豚啊，这回是真的是海豚， 真的是海豚了。 海豚表演我去过一次，但是。还是不是特别喜欢看动物表演 啊？ 见面还可以，但是动物表演总觉得其实人家肯定也是比较人性化的方式 了解 来的嘛。但是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听过很多的一些关于动物的一些保护啊、报道之类的哈。我们大可放开这种心绪哈，就是感受就好了哈。 对对对， 我 小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是小朋友还得那什么嘛。 是的哈，反正海洋馆呢都有它固定的风格哈，它也是那种大玻璃啊，360度全部让你走那种浏览方式是吧？ 它那个。水池子是开放，就半开放式的嘛，所以它有前十排叫 splash zone， 就是你要坐到前十排的话，它海豚到时候跳起来会溅到你身上，把水溅到你身上，你可以选择坐在那儿，你可以选择坐在后面，一般小孩都选择坐在前面，溅我都溅我， 对， 然后还可以邀请小观众上去互动嘛。不过有一次我看了一次，其实我就看了一次，但是我心里一直认为海豚表演是不会出什么差错的，然后那个海豚真的没有听它的驯兽师的那个指令，然后溅了那个小女孩一身水，后来我看那个小女孩吓得不轻，然后后来裹了一个毯在旁边一直站着也不动，就眼神 有点害怕，是有点害怕， 挺害怕。 毕竟海豚还是挺大的， 对，海豚也是动物，它也很聪明，对吧？是。 他们那里面还有蓝鲸，不叫白鲸，叫 beluga whale， 是 白鲸， 里面大概有三只吧，我无法形容它有多大，因为它实在太大了。它在一个缸里面，看起来就像和好的一团面，然后拉长， 是的， 拉长一大团白面。 嗯， 他们三个人在里面，感觉关系还不错。 感觉 还不 错。海洋公园和可口可乐是一天当中的两个不错的景点哈， 这是两个可以说一天当中的重头戏了。 对啊，第三个哇，天哪！你像到雪佛伊，你英播的很多记者朋友， 其实对，如果 哇，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CNN 会更让我感兴趣， 是吧？ 来，说一说 CNN。 对 ，CNN 它是，反正它大概是20分钟，也不是半个小时，就 它是规定好的时间是吗？ 对，它你买票，你要是去那也得买票嘛。你去买票的时候，大概告诉你，比如说1点有一场，1:20有一场，然后依次顺延。去的时候，大家先在门口排队，他告诉你不能照相啊，然后比如水、包括咖啡什么都不能带进去，什么都不能带进去。进去以后也是先照相，照完相以后就是他给你安排，比如说他突然告诉你现在就是大风暴雨，你要播报，然后你摆出这个姿势，然后马上换另外一个姿势，再换一个姿势。照完相以后，你要想要照片也是要花钱， 也是要花钱的是吗？ 对，景点都是一样的。然后进去以后， 不能参观你的直播间吗？ 直播间是 有这个预设吗？ 有吗？ 有，到最后一步，我印象里是在外面参观了一个里面没有人的直播间。 有什么区别吗？跟我们的直播间有区别吗？ 它那是一个单个的 单个的。 它那是一个单个，他没给我，可能是没有带我们走最大的，也是，反正我看见的那个就是一个单个的。 他可能那个是不是专门就是为了 参观用的？因为 他 一天那么多游 客，对，他不可能把真正的直播间给你。 那倒是，万一， 对呀，抢夺话筒什么的，不可能啊。 那 CN 这一切的这个场景，它都是 设置出来的，还是实施的？有很多的工作， 那就是 CNN 的工作大楼。 哦，原来是 新闻大楼 啊， 只是辟出一些地方，比如说单独给你开 参观 屋子，参观或者给你讲解，还有模拟主持人。 嗯， 然后有人们愿不愿意上去？就有人上去了，我并没有上去，因为我没戴眼镜看不清那提字器 啊， 提字器我看不见，我 那必须是英文吧？中文可以吗？ 嗯。可以啊， 是不是、啊？ 人家提词器是 啊，是英文， 提词器是英文写的。 哦、 但是我要上去播中文，但人家 也没办法 了我，是不是？ 对对， 是的， 是 反正他没听不到， 对吧？方言什么都可以。 对， 是。哎，那可是就是他们是整个在这个大厦里面参观是半个小时、嗯，那会不会说就是跟他们的工作人员是一起的，都会融入其中，看到他们的工作状态，还是说咱们这个参观是一个单独的路线？ 也不完全是单独的路线、比如说它整个的那个楼道，我想也应该不是为了参观特意设计的、设计的，它那个有一个金牌主持人 Anderson Cooper、整个楼道里为什么全是他的照片，就像一个个人肖像展一样， 真的、 对，因为他实在是可能就是实在是顶梁柱吧， 当家花旦， 对， CNN 的那个流量担当， 确实是好，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流量担当，我跟你说， 确实是好， 确实是好， 那就好了，那就好了，对对， 是的，新星哈。对，其实我特别想去像什么 BBC 啊、CNN 这些就是电视台，然后看看他们就是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然后怎么去，他们是什么流程，也有武警站岗吗？然后 有 会被加手吗？ 对， 有没有事故？ 他还在一个那个就是天台一样的东西，反正就从顶上看他们的工作状态， 啊、 他们实时的工作状态， 很透明啊。 对，那些应该就是后面的编辑。倒不是主播直播、 对，编辑其实很辛苦的，他们每天都很忙碌，不停的写稿。 对，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是个假 期，他们也是采编播一体嘛。 采编一体，对对。梓潼也感受过采编播一体的，对那个密度。 是的，是的， 感受过。 采编播一体，其实如果要是对于新闻来说，那是相当相当难的。 是的，对，辛苦哈，很辛苦，对。 非常辛苦。 这当然，作为从业者或者想要去从事新闻相关媒体行业的朋友。来到了这个的地方，也算是一个，来到了殿堂一样的地方哈、走走停停 还是值得一看的， 对对对， 是 吧？到这个全程过程可以去进行拍摄，你刚才说先拍照是固定的一些景点拍照， 先拍照就是 CNN 里面是人家他们的工作人员， 咱不自己不能拍， 不能拍， 那什么直播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了， 直播、 那太好了太好了， 好像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模拟直播台，它是给你时间，就告诉你现在可以拍照了，拍完照以后你就不能拍照了， 也就那么点时间， 还是。稍微可以拍一下， 对， 你稍微拍一下，然后可以剪辑发抖音，直播是不行，直播是没戏了， 可以剪辑发抖音， 对，他要让你去直播，你就冲上去，然后播中文发抖音，他也没有办法。 哎，各位老铁啊，现在我坐在 CNN 的主播台上， 很有意义哈，这一天。应该如果是白天可口可乐对面海洋公园，然后 CNN 之后夜色快降临了嘛， 我觉得这一天应该太充实了， 看着早上几点起了，我是起不来， 是吧？ 是去玩的话， 那比如说这三项完了之后，晚上的亚特兰大应该到了时间点了吧，对不 对？ 对， 因为它那两个地方，我印象里就在市中心嘛，在市中心，所以。因为市中心，所以它交通也有些拥堵。其实亚特兰大交通算不是太好的，就是市中心的交通啊。因为它也是那么几个环，然后堵在一起。我们当时回去的时候 也是早晚堵哈， 早晚堵挺堵的。它有八个也不是九个车道，那么大的车道，然后 还是堵。 对，我之前经常从机场接送人都要经过那儿，那么大的车道，上头还有大卡车，好害怕。而且经常有事故，所以就堵到一起。 大家要小心，如果自驾的话，在那边自驾方便吗？还是 方便 啊？自驾方便。 比如说你下了飞机，机场旁边就是租车的，或者你在其他的地方都有租车的，你在这边也可以异地还车。 哦，那还挺方便的哈。 我觉得大家要去玩的话，我建议租车，因为租车还是自由一点。它的室内有公交，但是你要一旦 出了市区， 出了市区就不行了， 不方便， 非常不方便。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走到，反正。 你看咱们北京好，咱们有九字开头的。 北京好，北京是一下楼就是小。 九字咔，九字开到老远老远，九字 老远就开到廊坊，燕郊。 他们市中心倒是有一个公交系统，感觉也是轻轨、地铁和公交一体的，我没有坐过，不过听说也挺方便的。挺好，它大概1965年就建了，也是一个好像是美国第九大公交系统，反正 对， 也毕竟是个大城市，它也 是的， 是的， 差不到 配套嘛， 对 对 对，因为我觉得像美国，它就是车轮上的国家嘛，就是大家汽车保有量太高了，它就不用说修那么多的公交系统，所以如果你没有车的话，基本上就算有地铁你也走不到 地铁站的， 对 吧？ 没有， 已经走到一半 就 已经扑街 了，连公交后来我都没见过，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在亚特兰大北边，差不多一个小时吧，连公交都没见过。 要去市里要开车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差不多， 那就更得有车了。没有 亚特兰大的夜景还不错。 夜景什么样？给我们形容一下吗？我们听过很多美国城市的夜景了，已经。亚特兰大是什么风格？ 那天晚上是从他的一个菲利普体育馆 啊 回来的路上，我当时还跟我的朋友说，我说你看这像不像国贸？有一条路非常像国贸， 是 吗？边的灯啊，然后建筑灯火通明，其实就像咱们这儿，咱跟北京天晴的时候夜景是一模一样。 晚上的国贸很漂亮的， 很漂亮。 天晴的时候气死人啊！ 关键是晚上天晴的时候你也看不见。 他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开车，路灯很少。所以我经常戴上另外一副眼镜开车，因为我看不清。然后在市中心晚上灯火通明，基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全都是堵车的后面的尾灯。 对的。 那比如说到了晚上去聚个会啊，吃个饭啊，在市中心有没有推荐一些好吃的餐馆啊？有没有推荐？有吗？有没有尝过？ 市中心的餐馆其实挺多的，但是因为我一般都在室外活动 啊， 室外也有不错，因为亚特兰大华人还是挺多的 啊，有哈， 挺多挺多的， 有社团哈， 啊，有社团，有组织，还是能找到家的。他的华人餐馆至少比我之前是在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嘛，那个地方非常小，物价很高，什么也没有，连 Costco 都没有。我觉得我衡量一个城市就是在衡量它有没有 Costco， 有没有宜家 啊， 它都没有。然后那个地方最好的华人最好的小饭馆，我觉得在北京活不过一天就要倒闭了。 为什么？ 真的吗？是因为 不好 吃？ 就是不好吃。什么做的菜，比如说小酥肉，不是小酥肉的味儿。酸辣汤也不是酸辣汤的味儿。但是到了亚特兰大，反正我们找到了几座 正宗了，是吗？就有 还是挺正宗的， 已经挺好吃的了，就做的算不错的了。我们那儿认识了一家人，他的爸爸是之前东来顺的师傅，然后到那边开店去。 哟，那肯定不错。对。 开火锅店吗？还是 他是火锅吗？ 那 炒菜， 炒菜，但是非常 好吃。那如果要是说那个东来顺师傅开一个火锅店，我觉得会特别好。 师傅来个盐碎炒肚， 可以，你可以跟他说，他儿媳妇会做，但是他儿媳妇现在就是刚生孩子嘛，所以就不过来给你做肚了。 是。 但是他要没生，之前他还是可以过来。 老北京的味道挺足的， 对，而且他有一个很大的华人超市。我之前在其他城市，包括新泽西，新泽西华人也很多，可是新泽西的华人超市，我当时刚搬过去的时候，这么大华人超市没见过。结果去了亚特兰大才发现，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华人超市？ 多大呀！ 好大好大，怎么形容呢？反正可能是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超市，但是你把几层拼到一起那么大，就 这么大呢？ 很大的华人。 那是不是卖衣服、卖什么方便面、吃的？ 所有 都是卖吃的，没有卖 啊， 没卖衣服。 我以为 是 有一些义务批发的那些。 四层奥特莱斯，你以为 是 这样？ 我觉得我在国内没有见到过那些小料啊，什么东西在那边都一应俱全。当然，它也包括一些东南亚的东西 啊， 很大很大的。反正你不愁吃，你想做什么，想在国内 方便面墙，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面， 对。 就现在全市还是英文注标签，没有中文哈。 中文， 中文 啊， 太棒了。 市里吗？ 啊，对啊， 那还是英文。 哦， 但是比如说在像韩国人多一点的那种超市，那种 plaza 都会有。 是对， 中文都会写上，很好。 中文都是中文的。 哦，那是不是就是亚洲它也分？就比如说日本。就是日本朋友的 区域 比较多，韩国人的区域比较多，然后中国人的区域比较多，是这样的吗？ 一般韩国区，对，一般比如说它一个 plaza 里面大部分是韩国的美甲店呀，或者是韩国的超市，那它周围的小区住宅区就是韩国人比较多。 对， 但是也有中国人。 对对，像 五道口， 像的， 然后也比较多。然后比如说印度人爱在一个区，然后中国人 也是社区化嘛。对，那肯定是社区化的。对，那好方便， 其实还是挺方便的。 对，方便。一般日本倒是，我感觉美国的日本人还是少一些，所以日本区没有那么明显。我只见过一个日本超市，还说特难走，走半天走不进去，后来我也没去。 啊，太好了，终于有人光临日本超市了。 物价呢？你觉得跟北京比的话，亚特兰大？ 我之前刚去美国的时候，我是反着算，我是往人民币算，现在我是往回算。我觉得。怎么说呢？网上购物还是国内方便一些，还是国内物价好，就是物价好一些。我回来买了好多东西，包括地毯什么的嘛， 都在淘宝买的， 往那边带。但是那边它也很方便，比如说你要是亚马逊的 Prime 会员的话，它也是一两天送到。当然还是没有一些咱们一天之内送达的快递这么方便。我觉得购物国内还是不错的，挺好。 就是购物体验，这是没得说。 是，但是物价呢也 对比呢， 物价也不太好衡量。比如说 一瓶可口可乐在亚特兰大的售价是多少？ 我想一想啊， 普通的那种的， 但我觉得 到1.29 啊， 1.29， 要是换算成人民币那没法。 罐的还是瓶的呀？ 瓶的 啊， 罐 那很贵啊， 不便宜， 不便宜， 两倍。 是的， 它一般罐都是一袋一袋那么卖的，所以我没单买过罐。 好的好的， 瓶的它能卖。 你吃那中餐大概人均多少块？ 中餐你要是换算成人民币，比如说一盆鸭头，它大概20刀。 一盆鸭头， 或者一个干锅菜花类似的十二刀，这也分店，有的店做的 不便宜， 真的不便宜， 不便宜。 当时一换算过来，什么都不敢吃，天天在家做饭，吃什么呀？不去外面了，点什么外卖？不给小费。 对，但是没就是咱们不能这么算，因为他花的是美元，他挣的也是美元， 所以要挣了美元以后就往回算了，就不 是的，是的， 那么惊心动魄。 对，你就相当于咱们吃一个菜花十二，是一样的道理， 差不多这个感觉。 真的，你看我们拿人民币出去玩就会， 我们拿人民币，你拿人民币去换算就不行了， 对。 我们也是当时心惊肉跳了好几年，次次出去买东西都算算来回算半天。 刚才 对，因为没有办法吧。 刚才说吃的问题呢，我们知道大概的这个物价的区间。当然，在美国呢，也是一个非常休闲的地方，休闲就会有休闲装、休闲服饰的需求的买，因为很多品牌都是美国的。 对， 亚特兰大城市有没有什么大的奥特莱斯啊？有没有非常好的购物场啊？ 有一个，它其实它有很多的 shopping mall，那些地方都还不错，都挺大的， 都挺便宜的，是吗？ 逛断了腿，打折的时候就挺便宜的。 七月一月吗？也是，还是有固定的月份在亚特兰大。 大的 shopping mall 没有，你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嘛。但是你要赶到节假日的时候，就基本停不了车了，也是。 人多，但太多 也是人巨多。 但平时它有一个奥特莱斯，它的奥特莱斯吧，没有我之前在纽约去的那么大，也没有奥兰多的那么大，稍微小一些，但是足够了，就是你想要大家 所有品牌都可以拿得到。 对，也应该也不是所有品牌，看需求，看需求， 是不是够大那种 的？ 反正也是够了，因为我后来平时也不太去，因为还是开车半个小时，还是有点懒。 而且停车不好停，是不是？ 停车也还是好停的。 哦，停。 就你要不赶节假日，其实就这些大的地方，不赶上节假日的话，没有什么车，基本一个大的停车场都是你的。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他们那儿也是一样的。 就我这个停一辆撞一 辆。对，咱们你想，就相当于你钻胡同，你周末的时候你根本找不着，后面一个劲儿滴你。 对对，我这次回来，我爸让我开车，我说不开，全给你刮花了，我不敢开，真是不行。那地儿大了以后，我就不太熟了，什么倒车入库全都忘了，那是什么东西已经不记得了。 其实我们也听说过很多嘉宾说停车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明白的一些规则被罚款，你肯定也被罚过，对不对？提醒大家怎么罚的呀？您 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他那个路边有一些牌子，比如说他这写的这个牌子写着是几点到几点之内，你可以停那儿把人放下去或者接人，然后再几点到几点之内你可以在那儿停着，然后几点必须要挪走，或者说不能超过哪条线。 这都是用英文写的一个小条小牌子吗？ 他是用简写，就是一个小牌子，其实可能就四个巴掌那么大，然后大概给你写个时间。给你写一个简写，让你 晕了。 我一开始不太 给你打个叉，不能左转。 晕了。 对，说什么 pick up only， 就是你只能接人，或者 drop off only， 你只能把人放下去。这些东西你要不细看吧，就尤其你找车位特别着急，后面车又等着你的时候，你不细看你就停错了。就我们上次吃那个罚单就是超过了一个小尾巴。然后等我们再出来的时候，看见那人正开罚单呢，我们赶快冲过去说别开，我们现在就走。人家说那已经给你开了，那没办法，你就只能 能不能撤回？ 撤不回。 不能商量。 刚才那个不算， 没得商量的。 我回家把他扑倒了呀！ 抢过他的开发的， 抢过罚单那不行。 大家一定要小心啊！跟警察交警打交道的时候，美国这个国家，你可不要像我们那个叫 是的，就是开了就是开了， 你可别跟他多说话。 而且好像就上次也有嘉宾说，就是每一个停车位，就有的说啊，这个几点到几点是免费的，然后或者说这个车位只能停两个小时 啊，对 对 对， 然后你超出两个小时，我就一直在纳闷，那我一下购物嗨了。那怎么办呢？那只能停两小时。 运气好的没有罚单，运气不太好的那就有罚单了，就或者你够嗨了，你就只能。 那会不会有人报警？哎，这是他已经停了八个小时了。 有。 说到美国，我觉得美国真的有这种特别过于热心的人。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当时 特别过于热心的人，马大姐是吗？ 特别过于热心的人，天天给交警打电话。哎，他的车怎么又停又超时了？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闲不闲，他就爱管这些事儿。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当时是因为校车，你是两边的，就是他一旦停下来了，你后面所有的道都要给他停车，然后让小孩过去。结果他在另外一个道，他开车也不太好，他忘了，结果直接开过去了。后面就有一个人冲上来，拉开车窗， 跟他说 我要举报你，你不能这么做，你要伤害小孩什么的这些。其实还是有这些人的，就不知道他潜伏在什么地方，然后就突然窜出来了。 就是不明真相的热心。群众 对热心开 吃瓜群众， 问一下，亚特兰大这个城市跟西雅图比的话，浪漫的因素多不多？ 亚特兰大呀， 你不说那么幸福啊，阳光又灿烂，又有什么公园啊，什么有没有浪漫的元素？如果情侣去的话，有没有推荐的地方玩？ 公园、花园、 花园、公园是吧？ 很美。 花园什么样的？跟我说在哪儿啊？ 花园在亚特兰大北边，就是亚特兰大市北边，再开一个小时。但是我觉得值得一去。我虽然没有去过它的那个植物园，听说也很美。 但 那个花园它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人的住宅，它有1.18平方公里。它本身就是这个人，他叫 Jim Gibbs， 他跟他的。 太太就是住在里面的一个特别大的庄园，她本身是一个园林设计师，然后她游历了全美国还有世界其他地方的花园大概15年， 很有经验啊，把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公园里体验、 然后决定建这么一个世界级的公园，然后又建了六年选址，然后最后选到了这么一个公园，就所以相当于你去的时候，你运气好的话，他会去接待你。 哇，好棒啊！ 接待， 对，他会跟他就跟他太太就在那， 超级爱的园丁哎。 对，然后他里面还有猫，我不知道那猫是流浪猫还是他们家养的猫， 很多 好多只，对不对？ 好多好多只猫，我去那儿当时我问他，我还小心翼翼，我没有见到他本人啊，但是他们雇的都是老年人，退休了以后， 叔叔阿姨们 去，对，我不知道他们是志愿者还是就是雇来的员工，反正就是老年人，我还问他我能不能喂你的猫啊，因为我不敢随便喂人家猫。人家说随便喂随便喂，好多游客吃完的东西就喂给他们， 哇， 挺可爱的。那个花园里 面有一个猫医院 那个花园怎么形容呢，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认为是有什么东西打翻了调色盘、实在是太美了。它每个季节有不，因为有不同的花期嘛，它从3月到12月每个季节的花，还有就比如说重叠的呀，简直就是抬头是蓝天白云，有 真美好的地方， 一低头小桥流水、然后有樱花呀，还有 每个季节都不同嘛， 每个季节都不同， 是吧？ 它还有其他的 盛夏的时候，你想想吧， 太美了，太漂亮。我当时3月去了一次，没那么美，但是我5月又去了一次，不想离开，太美了，就无法形容。我感觉你一照照片，没有看到其他什么颜，全是颜色，什么都没有，就都是颜色，各种各样的颜色， 好美啊， 值得 能想象得到、 花园， 值得去。不过它那个门票，我觉得在亚特兰大旅游吧。如果想同时把这些景点都去了，最好还是买一个叫 City Pass 的东西，它就是把几个景点给你包在一起， 便宜， 能便宜一些。 City Pass。 不过我看也有人说，这几个景点我就是不想去，那我就想单买票， 那就可以嘛，因人而异嘛， 对 吧？ 对对对。 我觉得，赵同学在亚特兰大很快乐， 很快乐， 很幸福， 很开心， 对， 很幸福， 也希望他一直这样下去哈。 是的， 是不是？ 谢谢大家， 如果 我也希望。 对，以后我们节目如果再需要的话，微信直接连线。 哎， 啊、 可以可以。 花园里正在看花玩猫呢。哎 呀， 感觉可以去。 又骑猫去了。 对，你家也养猫是不是？ 养了两只。 你看， 养了两只呢。 喜欢猫、 妹一窝的。 哦， 我不能再说了，不能再，我要冷静。 是吧？ 你要想他们。 那你们都回来了，猫猫怎么办呢？ 我们找了一个那种猫 放花园里的。 啊。哎呀妈呀，回去不认识了， 不行不行， 挺好挺好的 哈。 谢谢，如果大家喜欢亚特兰大的话，听完呢大耳朵的分享可以去感受感受哈。 对， 挺幸福的一个城市啊。 是的，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谢谢赵子彤， 谢谢谢谢子彤， 明天再见， 拜拜。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国国27岁男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入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我是蔚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